Thank you. Thank you.

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시나란아사카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둠가나단아사카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눈이샤미다루이사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하삼아루아리구수닌다나둠바둠우카미담막둠시나란아사카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보누

Oh. 郎君那些醉一朵金锅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无龙啊一朵雄可贵，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滚那一朵在心底。 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格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大林沙花嘞，父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兰，克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克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不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巴托啊，格莫爱多热那爱巴奥什马罗，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格巴拉，格巴兰马桑尼吉达吉拉。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博奥巴萨吉玛达林萨蒂博，格莫爱多热那爱巴奥什马罗，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格巴拉。 といさとかく いやな あつざやいさとあく いやな あつざやいあたりりん いやない やなやまありかの いやな えいよ Hey, yo!